列祖明皇帝上之上。太和元年春，吴解樊都胡宗鄱阳太守周防及彭起生获之。初，起自言举义兵，未未讨吴，义者以为因此伐吴必有所克。帝以问中书令太原孙资，资曰：“鄱阳宗人前后硕有举义者，众若谋浅，玄者乖散。昔文皇帝常密论贼行事，言洞浦杀万人，得传千数，数日间传人赴会，江陵被为立月，权才以千数百兵驻东门，而其土地无崩解者，是其法尽上下相违之明验也。以此推起，据未能为权复心大吉也。”至是齐国败亡。二月，李文昭皇后寝元于邺，王朗往视元陵，见百姓多贫困，而地方营修宫室。朗上书谏曰：“喜大禹欲整天下之大患，故先卑其宫室，减其衣食，勾践欲广其育儿之疆，以约其身以及家，减其家以失国。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，故割邑于百金之台，招减于邺提之服，或去病忠才之将，犹以匈奴未灭，不至地宅，明续远者略近，室外者简内也。今建始之前，足用列朝会；重华之后，足用续内官；化临天渊，足用斩游宴。若且先成相位，修城池，其余一切须丰年，专以勤耕农为务，习戎备为事，则民充兵强，而寇戎宾服矣。”三月，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，使长史张毅、参军蒋琬统留府事。临发，上书曰：“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以色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制罚赃匹不宜一同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，宜复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一法也。”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。予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必补缺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相宠，性行淑君，晓畅军事，适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为都，予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睦，优劣得所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 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陵也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此昔端梁死节之臣，远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委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而来二十又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尽尽忠言，则攸之一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，不效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，则攸之一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咨邹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。臣不生受恩感激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遂行，屯于缅北阳平石马。亮毕广汉太守姚胄为愿，胄并进文武之事，亮称之曰：忠义者莫大于尽人，尽人者各务其所上，今姚愿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，可谓伯牙矣。愿诸愿各悉此事，以主其望。帝闻诸葛亮在汉中，与大发兵救攻之，以问散骑常侍孙资。资曰：昔武皇帝征南郑，取张鲁、杨平之邑，威而后继，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，说言南郑直为天域，中斜谷道为500里石穴耳，言其深险，喜出渊军之辞也。又武皇帝胜于用兵，察蜀贼栖于山岩，是吴鲁窜于江湖，皆挠而避之，不择将士之力，不争一朝之分，诚所谓见胜而战，知难而退也。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，道济险阻，既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周，扼御水贼，凡用15-6万人，必当复更有所发兴，天下骚动，费力广大，此诚陛下所宜深虑，夫首战之力，利益三倍。但以今日献兵，分命大将聚诸要险，威足以震慑强寇，镇静疆邑，将士虎睡，百姓无事，数年之间，中国日盛，吴蜀二鲁必自疲弊。帝乃止。初，文帝罢五铢钱，时以古帛为用，人间侨伪渐多。 竟尸骨以妖力，薄捐以为事，虽除以严刑，不能尽也。司马之等举朝大义，以为用钱非图封国，亦所以省刑，今不若更铸五铢为便。下四月乙亥，复行五铢钱。甲申，出迎宗庙于洛阳。六月，以司马懿都督京豫州诸军事，率所领镇渊。冬十二月，李贵嫔河内毛氏为皇后。初，帝为平原王，纳河内于氏为妃。即即位，于氏不得立为后，太皇变太后未免焉。于氏曰：“曹氏自号利剑，未有能以一举者也。然后执内事，君听外政，其道相由而成。苟不能以善始，未有能令终者也。待必由此亡国丧嗣矣。”于是遂处还叶公。初，太祖世祖皆意赴肉刑，以军事不果。及帝即位，太傅钟繇上言：“宜如孝景之令，其当弃世欲斩右指者，许之；其情意左指公行者，自如孝文亦以昆吃，可以遂生三千人。”召公卿以下议。司徒郎以为，肉刑不用以来，历年数百，今复行之，恐所检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，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仇之耳，非所以来远人也。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，使减死昆刑，嫌其轻者，可备其居坐之岁数。内有以生一死不子之恩，外无以越异地害耳之声。异者百余人，与朗同者多。帝以吴蜀未平，且寝。是岁，吴昭武将军韩当卒，其子宗淫乱不轨，俱得罪。闰月，将其家属不屈来奔。初，孟达既为文帝所宠，又与桓阶、夏侯尚亲善，即文帝卒，阶尚皆卒，达心不自安。诸葛亮闻而诱之，达硕与通书，因许归蜀。达与卫兴太守申仪有隙，以密表告之。达闻之，惶惧，欲举兵叛。司马懿以书未解之，达犹豫未决，亦乃前军进讨。诸将言：“达与吴汉交通，以观望而后动。”亦曰：“达无信义，此其相疑之时也，当及其未定促决之。”乃备道兼行，八日到其城下。吴汉各遣偏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达，亦分诸将以拒之。初，达与亮书曰：“远去洛八百里，去吴一千二百里，文武举事，当表上天子，必相反复一月间也，则吴城已固，诸军足半，吾所在深险，司马公必不自来，诸将来，吾无患矣。”即兵到，达又告亮曰：“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，何其神速也！”